真的爱你，这是家驹表达了对母爱的那种伟大，更表达了家驹对母亲的那种感谢。年少不懂母亲的心意，认为是负担，然后明白母亲在自己身后无时无刻的关注自己，鼓励自己，那些啰嗦成为了美妙的音符。我们就会说，对他真的是在接下来的一辈子都会爱不完。有请郭富城，对你爱不完。 平安车险4008600，一个电话通通搞定， 报价超精准，零误差， 支付超安全，零担忧， 赔付超简单，零烦恼。 我是胡歌，4008600，好车险选平安，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为您带来更加经典的歌曲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苏芮的《亲爱的小孩》。这首歌充满了亲情的歌曲，由苏芮表达出来，听众会感受到他声音中特有的温暖与磁性。这首歌曲成为了苏芮经典的作品之一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当熟悉的旋律飘入到我们耳畔的时候，我们会被那种感觉深深的打动，仿佛自己就是这首歌当中的小孩。王新平，别问我是谁。 从没说过爱着谁，没